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标志性的大胡子，标志性的演说，是谁对卡斯特罗实施了634次暗杀？ 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连他的贩子们也都能说出个一二。 人民的支持，忠诚的卫队，他是怎样一次次死里逃生？ 老卡身边有一个神一样的手。 档案首次披露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传家宝，解码真相 ，CIA 对卡斯特罗的633次。 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罗可以说是花样百出，刚才我们介绍的只是其中的几种，且不说这些计划是否能够实现，单从手段上看，那是一次比一次毒辣。美国最初不只是想警告一下卡斯特罗吗？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开始痛下杀手了呢？其实这都和苏联有关。 在卡斯特罗执政之前，美国全面掌控着古巴的经济命脉，但在1960年2月3日前，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到访古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同年6月前，苏联的第一船原油运抵古巴，诸如埃索、德士古这样的美国石油业巨头自然不爽，他们拒绝为古巴提炼这些原油。1960年6月29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石油国有化，所有美国的石油公司被接管。四天之后，美国展开报复，停止从古巴进口蔗糖。而卡斯特罗的反应可就不再是这种你来我往的小较量了，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全部查封。 这下美国惨了，之前在这个自家后院经营了几十年，价值8亿5000万美元的大生意、大产业，就此全都打了水漂。这下美国政府可发了狠了，卡斯特罗，算你有种，你敢断我们的财路，我们就敢断你的生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刚才那一系列由中情局策划的暗杀手段。不过，请注意，公然行刺外国领导人这样的帽子，美国政府是不会戴的。实际情况是，中情局只负责出钱出家伙，真正的脏活有人干。谁呢？黑社会。1960年，曾在黑社会中做过卧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马胡，开始与黑手党频繁接触，密会了佛罗里达州的两大当家萨姆·吉安卡纳和桑托特拉·菲康特，而他的联络人是迈阿密堂口的头目约翰·罗塞利。约翰·罗塞利这个人有点意思，他最早是跟着美国传奇黑帮老大跑码头，然后一步一步上位，贩私酒、卖毒品、设赌局、打黑棍、仙人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是什么都干。他甚至还混过文艺界。1948年，罗塞利来到好莱坞，掏出了张照片扔给哥伦比亚影业的老板，说把这个姑娘给我捧红，她不红你就死。哥伦比亚公司哪敢招惹黑社会呀，立马跟这个姑娘签了一份超长的工作合同，还赶紧安排她上了戏。后来呢，这个叫做诺玛简的姑娘还真的红了，连名字都改得很香艳，叫做玛丽莲·梦露。知道热捧玛丽莲·梦露，说明这个约翰·罗塞利眼光还是很毒的。 如果不是干了黑社会，没准他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星探。不过捧女星和挑杀手，这是两码事。在暗杀卡斯特罗的这件事情上，罗塞利还是看走眼了，让中情局空欢喜了一场。1960年8月起，美国政府的牵线人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马胡和几个美国黑帮老大天天在一起筹划着如何端掉卡斯特罗政权。这段故事在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中，传家宝里从12页到第16页都有清晰的记载。我们来看看罗伯特马胡的公开身份，是几家美国大公司的联合代表。他对黑手党说，这几家联合企业都因为卡斯特罗的折腾在古巴赔了大钱，所以愿意出150,000要卡斯特罗的脑袋。在这一段里，我们能看到马胡强调这个活要干得利落，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到美国政府的头上。这副嘴脸黑社会见多了，罗塞利他们这一帮黑帮头目马上就坡下驴，当场就答应了。他说，我们也是损失惨重啊，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了，咱们兄弟是干什么的，不差钱，帮你们出手就是帮我们自己，图的就是江湖上的公道，这是典型的流氓假仗义。说是不要钱，但是事后证明中情局的花销一点儿也没少。因为罗塞利说了，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要钱，可暗杀行动要靠古巴的内线，怎么也得给人家点辛苦费吧。那么罗塞利说的这个内线是谁呢？是一个叫做胡安·奥塔·科尔瓦多的古巴高级官员。我们没能找到胡安·奥塔的照片，却找到了他的名片，来看一下。胡安·奥塔·科尔瓦多博士，总理办公室主任。总理是谁？卡斯特罗。他身边能冒出这么个大奸细来，中情局自然是喜出望外。他们不仅付了辛苦费，还交给了罗塞利6颗毒胶囊。如果胡安·奥塔能够成功的在卡斯特罗的饮料里投毒，不但手脚干净，而且绝对追查不到美国政府的头上。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和黑社会勾勾搭搭的人能信得过吗？没过几天，他们就收到了消息，胡安·奥塔已经被老卡就地解职了。你们黑社会都找了些什么人呢？中情局发了脾气，让罗伯特·马胡去兴师问罪，但黑手党并不着急。没事儿，咱们还有后手，这回咱们找的是卡斯特罗的贴身医生，保证完成任务，只是需要再多付个10,000多美金就成了。中情局难受啊，干吧又得继续往窟窿里扔钱，估计还听不着响。可是不干呢，这半途而废又心有不甘。就在这个时候，中情局接到了一个命令，马上停止所有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朱湾打败了，你们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 朱湾事件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大段子。1961年4月17日，1200名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海岸线上的吉隆滩萨帕纳沼泽，也就是所谓的朱湾，武装登陆，悄悄着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结果刚一上岸，就遭到古巴人民军的迎头痛击。这帮武装分子可能忘了，卡斯特罗当年就是坐着格拉玛号漂洋过海，上岸一呼领导革命的。要论抢滩登陆打游击战，他们哪玩得过老卡呀？果然，在卡斯特罗的亲自指挥下，1200名入侵者全部被包了饺子，死了100多，被活捉了1000多。 都说朱湾事件是美国总统下的令，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解密材料显示，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可能是遭遇了被下令。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出手就是八艘航母，68个空军中队封锁，那是美国总统的范儿。而像猪湾登陆这种用了1200个半吊子去进攻拥有60000正规军的主权国家的事，实在是不像肯尼迪的风格。不过下属捅了娄子，那必须得是肯尼迪去帮着擦屁股。1000多名俘虏都攥在古巴的手里，得救回来啊。1962年，纽约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特使奔赴古巴，给猪湾事件中的被俘人员求情，与卡斯特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什么叫既吃不既打？只要看看中情局接下来的行动就全明白了。多诺万不是要去跟卡斯特罗谈判吗？中情局非常热情地替多诺万备下了见面礼。多诺万律师是个诚实的人，当他一看到中情局为卡斯特罗准备的这份见面礼，就生气了。这哪儿淘来的地摊货，上面分明写了3个字嘛，不懂事儿。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哦，潜水镜，潜水服。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这样的礼物也算是投其所好。可这件潜水服看上去有些破旧，多多万律师觉得实在是拿不出手，于是他又自己掏钱买了件新的。这一套当晚就被他扔进了垃圾桶。中情局知道之后那叫心痛啊，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搞出来的这么一个优秀的秘密武器，就被这个多事的律师给废了。原来这件潜水服事先已经被中情局在剧毒药水里泡过，谁穿谁死，所以才会显得有些旧。拿这样的玩意儿去当国礼送，不被扔进垃圾桶才怪。连这样一个看起来万无一失的计划都没能成功，看来只能用卡斯特罗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来解释了。 暗杀行动步步升级，是谁穷凶极恶，不惜对平民下手？ 这古巴流亡者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犯下了一桩惊天血案。 针锋相对50年，卡斯特罗依旧笑看美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标志性的大胡子，标志性的演说，是谁对卡斯特罗实施了634次暗杀？ 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连他的贩子们也都能说出个一二。 人民的支持，忠诚的卫队，他是怎样一次次死里逃生？ 老卡身边有一个神一样的守护。 档案首次披露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传家宝，解码真相 ，CIA 对卡斯特罗的633次。暗杀 之后，中情局仍不死心，继续对卡斯特罗展开暗杀，而且一次比一次凶险。好在老卡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但其他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是1976年10月6日，一架飞机在航行途中爆炸之前发出过的求救录音。在这架飞机上有73人，全部遇难。而这正是古巴流亡者在中情局的协助下犯下的一桩惊天血案。 飞机上有几名重要的古巴官员，还有古巴国家击剑队的全部24名成员。在20世纪，古巴455航班爆炸，是西半球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惨案 案发生后一个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万人群众大会上就恐怖袭击发表讲话，矛头直指中情局。 Y el empleo del territorio de otros países para realizar actos de esa naturaleza son métodos típicos de la CIA. 卡斯特罗为什么会直截了当地点出中情局的名字呢？因为这次袭击就是冲着他来的。在古巴安全部门介入调查之后，事件的前因后果很快就浮出了水面。这个案子的案情并不复杂，但背景却很深。飞机是从特立尼达多巴哥飞往哈瓦那的，途中要在巴巴多斯加油，而炸弹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运上飞机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传言说卡斯特罗就在这架飞机上。卡斯特罗虽然没有在这架飞机上，可是出了这档子事儿，说明卡斯特罗当时已经是非常危险。因为每次卡斯特罗出访，无论是往返，一般都会有三架飞机同时出发，为的就是遮人耳目。而这架被炸掉的455航班恰恰就是其中的一架。案件的破获也很快，爆炸发生三天后，委内瑞拉警方就逮捕了两名运送炸弹的嫌疑人。赫南·里卡多和弗雷迪·卢戈，这两个人只是亡命徒，在他们的背后有真正的黑手。经过审讯之后发现，赫南·里卡多和弗雷迪·卢戈两个人同属于一个叫做 CORU 的组织成员。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CORU 是一个由五个反古巴政权的恐怖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路易斯·波萨达，中情局培训的特工，中士军衔，奥兰多·波什，中情局培训的武装分子，猪湾事件中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正是 CORU 的领导人。现在知道卡斯特罗为什么会发表那么明确的讲话了吧？美国人天天在叫喊着反恐，而这两个人就是中央情报局亲手调教出来的恐怖分子。 2000年11月18日，巴拿马，在第十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讲台上，卡斯特罗亮出照片，揭露波萨达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实行暗杀的图谋。暗杀的手段还是炸药，而且就准备放在这张讲台的下面。这次讲话轰动了世界，那么发现并粉碎了这阴谋的人是谁呢？不要忘记我们的法比安·埃斯卡兰特大叔。在这次会议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暗杀卡斯特罗的新闻。但岁月不饶人，2001年卡斯特罗在演讲中间晕倒，2004年他演讲后摔了一跤，也就是我们开场时看到的那一幕。而到了2005年，他又因为肠道出血动了大手术，从而把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200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大庆，卡斯特罗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这次活动，与古巴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似乎终于能够看到点曙光了。据说在卡斯特罗手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